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里节目啊，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星期六嘅清晨省里咧，有钱陪陪嘅，当然同往事都系一样啦。逢星期六朝头早咧，有我陪住你嘅。咁啊，除咗我陪住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住你。咁啊，提你啦。咁室外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84%。28度有酷热天气警告，梗系话俾你听，眼就好热啦。咁所以各位哥哥姐姐真系要特别注意啦，小心中暑啦，尤其是而家戴住口罩，好焗噶嘛，系咪？咁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好啦，咁提你啦，咁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18号星期六啦，咁啊农历咧就嚟到8月12嘅啦噃，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咧有呢一首相信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嘅歌曲啊，《明月千里寄相思》，我哋有吴恩音姐姐嘅歌声。算姐姐的这一首歌月圆花好啱啱啱晒呢就是嚟緊呢个中秋佳节，咁所以今日呢就揀咗少少地啦，就係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嘅。咁讲起明月又会唔会諗起呢一首呢？ 情了 呢首歌咧就系呢一个嘅《清流影明月》。咁我哋有姚莉姐姐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早上咧有几阵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咧系大致。是多云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啦，咁啊，我哋就今日会拣嚟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要你姐姐除咗头先嗰一首《清流影明月》之外，你会唔会谂起呢一首呢？除咗有要你姐姐之外，仲有潘正义嘅歌声啊！电影《桃花江》里面找到的这首插曲《月下对口》啊。 天上的明月光呀，照在那窗儿外，你不要非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我不是睡不稳呀，只因为你要来，守在那窗开，你不要非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明白不明白？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来，人娇美歌清脆，仿佛隐身妆花外，我听了你歌唱呀，心花儿朵朵开，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你唱歌我跟随，一天天歌千百回，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 我是个农家女呀，缺少那好风采，你赞美我惭愧，不言难与风光对，我只好乡村待呀，永远不离开，自己种花儿自己爱，常在乡村待，永远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 嗯，知道了嗬，听到了嗬，就是姚莉姐姐加上潘正义的这一首歌《月下对口》。你说讲起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其实都真的有很多啦。但是即有些歌呢就真的永远都会记得，亦都永远都会很难忘的。当然有一首呢我稍后都会播的。讲紧现在播这一首呢，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其中一首的心水选择呢？ 在耳边荡漾，怎不叫我回想？ 琴姐姐的这一首月光小夜曲啊，跟住落嚟呢一首，点可能唔播呢？系咪？邓丽君姐姐的歌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成日都话有环嘅地方就会有邓丽君嘅歌声，有邓丽君嘅歌声就必定会听到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望个钟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清晨上嚟节目，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且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两宗外地确诊个案，两人喺本港居住嘅地方以及其中一人嘅工作地点要强制检测。另外，二月曾经接种科兴疫苗的行会成员叶刘淑仪和行政财和林政财参与养和医院有关接种第三剂疫苗的临床研究，两人已经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叶刘淑仪说，打第三针前曾经做测试，发现体内已经无抗体。林政财说，即使失去抗体都不代表疫苗没有保护力。美国财政部因回应伊朗问题，宣布制裁七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以及两名中国公民。财政部表示，这七间公司当中有五间由一名住在中国叫哈希米的伊朗商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控制或指导。哈希米被指有份向伊朗革命卫队提供资金。财政部又话，两名被制裁的中国公民有份协助哈希米开设银行户口，并且购买美国的军民两用物品产品，再运送到伊朗。澳洲、英国和美国建立印太安全伙伴关系之后，澳洲放弃采购法国潜艇合约，引起巴黎当局不满。法国决定召回驻美国和澳洲大使，就事件进行磋商。外长勒德里昂在声明里面说，由于事件的严重性，总统马克龙作出召回大使的罕有决定。美国对法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表示未来几日会继续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澳洲总理莫里森承认事件令澳法关系受损，但声称6月的时候已经通知马克龙，澳洲对有关的交易看法已经改变。阿富汗教育部宣布，全国所有公立或私立的中小学男学生今日起可以恢复上课，所有教师和男学生都应该上课，但没有提到女学生可以几时重返课室。塔利班上个月取得阿富汗控制权以来，大部分教育机构仍然关闭，在部分复课的学校里面只是见到一至六年级女学生上课。由塔利班成员说，他们不会复制之前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政策，只要女性和男性分隔就可以上课。另一方面，卡塔尔官员表示，自美军上个月撤出阿富汗之后，第三架接载平民从阿富汗到卡塔尔的包机星期五起飞，机上载住大约170名乘客，包括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的公民，亦有阿富汗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84点，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2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7，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54.16美元，卖出价1,755.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陈百强 Danny Chan 嘅呢一首歌《今宵多珍重》，真系嘅，咁啊，能够每一日咧喺早上嘅时间能够擘大眼，然之后咧又过到新嘅一日咧，其实系一件好快乐嘅事嚟嘅。无论寻日可能有啲咩唔开心啊，或者有啲咩嬲啊咁都好啦，我咧就中意瞓醒觉咧就唔记得晒咯，系咪？同埋有时即系放过人啊，等于放过自己啦。有时即系你好怨恨一个人又好，你好憎一个人都好啦，其实都是不开心的自己咯，忘记晒佢啊！呢啲我哋可以讲是鸵鸟精神啦，系嘛？即系唔记得晒佢，其实对自己是好的，咁啊，相信好多哥哥姐姐都做得到的，不过当然都仲有啲朋友仔系未能够做到啦。咁我仍然都是学习中，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做得到噶啦。早晨时间嚟到。5:42，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今朝咧冇话咩主题嘅，咁头先系播咗好多月亮嘅歌啦，咁啊，但系呢个时间咧就会播翻啲自己都几中意嘅歌曲送俾你，或者好啱你哋听嘅歌，呢首会唔会都啱你听咧？ 成功的欢呼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泪。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袁丽常的歌声，我们有鳄鱼泪。 飘满大地，叶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已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念一双片纷飞，忍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离情别绪，照万年爱侣。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中又遥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虚，情重意深厚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闭中相唱随，愁云尽散，心意若似醉，啊，心中消失恐惧。心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冷要加衣，如眼要多冬是情意，日日记别离字，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春天再聚， 靓声王张伟文哥哥的这一首的歌曲离别的叮咛。好，那么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咧有骤雨。下周中期咧就系大致多云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小凤姐嘅出现，佢真系好多好歌啊！不过好耐冇听呢首啦。 漫漫前路有几多？

姑姑，十六年啦，你去咗边啊？ 大哥哥，你唔好企喺悬崖边，你翻埋嚟听我讲先。 你由得我跳落去啦？问世间情为何物，你哋唔会明噶。 想明白武侠江湖嘅情爱系点，可以听住今个星期六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五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噶。 听咗又点啊？姑姑都唔喺度。 梗系唔喺度啦，你去错地方啦，呢度都唔系绝情谷。 系，我去错咗边啊？ 呢度系文谷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朝早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头先都讲过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咁啊，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好啦，咁啊，亦都讲下今日嘅日子啦。今日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18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8月12嘅啦，咁啊，室外温28度啦，相对湿度88%。呢半个小时里边，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就系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咁啊，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咧，都系关于甲状腺嘅毛病啦。咁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甲状腺呢、這、一个器官呢继续同大家探讨下佢有啲咩嘅健康嘅常识要大家知道嘅。咁啊，多啲认识呢啲保健嘅信息呢，自然呢就可以令到自己有咩问题嘅时候警觉得快啲呀。係喇吧，听多首歌返嚟就会有梁医生嘅出现。跟住带嚟嘅呢一首歌，相信我哋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认识。因为我哋全部都系住喺狮子山下。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当然除有佩佩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 嗱咁啊，过去嗰三集咧都一路讲紧呢一个嘅甲状腺啊，咁啊有讲甲状腺嘅亢进啦，即系多得滞啦，甲状腺素又有讲少得滞啦。咁仲有一样嘢，我谂大家都好担心嘅就系、是，如果见到或者系摸到有粒嘢出现喺个身体度，我相信大家系最担心、最担心嘅。 啱啊！ 咁但系喺出现喺呢个嘅甲状腺，除咗我哋所讲我哋最唔想见到嘅肿瘤之外，仲有一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有旧嘢出现嘅咧？ 啊，当然第一个之前都有讲过大镜泡咯， 系 即系话我哋系可以有唔同原因嘅大镜泡，一个系生理性嘅大镜泡啦，即系话一个即系青春期嘅少女啊，或者系个孕妇见到个大镜泡、啊， 但佢成嚿咁样， 系啦，成嚿大咗啲，咁呢个就冇嘢噶。咁另外就系一个病理性嘅大镜泡啦，即系可能因为食物方面唔足够啊，或者身体里边嘅问题而有个大镜泡，咁呢个系唔好睇嘅嘢啦。 好似戴一条颈巾喺个颈度啦， 唔好睇嘅嘢。咁另外咧就系有个水囊咁，即系一粒。突咗出嚟咁， 有几大到嘅咧？一般 咁啊，一般嚟讲，你睇得到咧，都要两个 cm 以上噶啦。 即系可能五毫子咁样噶。 系啦，咁你睇到一个一粒咁咯，一粒咁圆咁喺个颈嗰度，咁可以系单一粒，但又可以系多好多粒，咁我哋叫水囊，甲状腺嘅水囊。 系咪揿落去有啲水咁样先叫水囊嘅咧？ 会淋淋地嘅，通常会淋淋地嘅。如果硬就好大件事咯。 系，咁系咪唔痛定系痛噶？我哋成日都听人讲咧，唔痛咧就惊啲嘅，痛就唔惊嘅，有冇咁嘅根据嘅咧？ 咁一般嚟讲，甲状腺嘅即系大咗咧，绝大部分都唔痛嘅。痛咧就系咩原因呢？就可能出咗血。 哦， 出咗血会痛嘅，即系有个水囊，佢突然间出咗血，咪佢胀住啦嘛，胀住就咁水就唔痛啦。但系出咗血咧，佢个即系压力提升，就会有个压力喺度，有压力咪痛咯。咁呢个就係嗰个原因啦。咁头先我哋如果係生理性嘅，即係同年同个年龄或者佢个阶段有关。咁大部分我哋所谓突然间哇佩佩做乜你嘅颈大咗。咁通常咩岁数人士会多啲呢？我哋通常见到呢就30-40岁之后开始陆续会见到。就係话我哋有粒嘢喺个颈嗰度。因为甲状腺呢就有一粒嘢咧，佢即刻话俾你听，因为佢唔会突入去噶嘛，条颈喺度嘛，佢会突出嚟，即系好快见到嘅。咁咪当你见到嗰个颈嗰度有粒嘢，咁个甲状腺嘅机会系较为高嘅。咁有咩做咧？当然你要睇医生啦，睇医生通常我哋要做个超声波啦。超声波会睇到究竟我哋系一粒嘅水囊定系好多粒，或者。我哋叫 multi-lobular goiter 就话好多唔同嘅腺体嗰啲咁都唔定， 系咪照超声波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佢系水囊，定系都真系要割出嚟先知道佢系水囊咧？ 其实超声波会分到佢系咪水囊，定系一个实体嘅东西，即系佢系一个水囊，定系完全系一个肿瘤？咁即系里面冇水啦。 系 咁比较多系水囊嘅，水囊嘅发生嘅见到嘅机会多啲。咁但有水囊的时候有什么做呢？就是会做一个 即系穿刺啦， 抽水啦， 抽咗啲，抽咗啲水分出嚟，验啲细胞，睇细胞有冇有毒嘅细胞，定系一个冇毒嘅，咁而因应嘅情况咧，去考虑究竟做唔做手术啦。咁我哋做手术都要睇嗰、那个一啲时候咧比较细嘅水泡咧，咁咧我哋都会可以观察嘅，即系话。可能细嘅，佢一两个 cm 以内嘅，咁我哋可以观察住啦。咁啊大咧，三个 cm 以上要大嘅咧，咁我哋喺嗰个即系个安全性里边咧，其实都会建议咧系割除咗佢。咁而睇下佢割咗佢之后，睇仲可以即时可以睇埋佢有冇所谓恶性嘅机会啦。有恶性机会咧，随之咧。亦都系将嗰一半嘅甲状腺咧系切除咗佢啊。 咁嗱，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如果系发现有水囊，咁就针刺咗出嚟，发现佢系冇问题嘅，咁系咪就一路永日咧？定系会都会复发嘅咧？ 会复发嘅，咁你观察住啦。咁头先讲，你针抽咗水出嚟，发觉系唔系恶性？我哋好靓咁都要即系去 keep 住睇嘅， 去睇住啦。我哋可能。即系每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睇有冇多有冇大。即系再大嘅时候，我哋再跟进，可能要再抽都唔定啦。咁 唔理佢得唔得嘅咧？冇问题啊嘛，咁唔理佢咯。 变恶性啊，惊佢。 哦，即系会由冇事变有事嘅，有机会。 系你唔知佢会唔会真系一个恶性嘅肿瘤。 咁即系话，如果有水囊，基本上割咗佢就罪有劳永日啦。 啱啦， 可唔可以咁讲？ 系。咁但系细太细咧就唔会做嘅吓、我哋头先讲一两个 cm 嘅咁又未必一定做，你可以继续观察治疗嘅。 咁啊一路提心吊胆咯， 少少啦都会少少。咁 一两 cm 都可以做手术嘅， 系都可以做手术。咁譬如有几粒一两个 cm， 咁你不如做咗佢好过担心。 咁做系 都系个选择嚟。 割咗嗰啲水囊啊，定系成个割呢？如果有几粒嘅， 都唔使割晒嘅。其实喺所谓水囊啊，或者怀疑有机会转恶性嘅肿瘤嚟讲咧，通常咧都即系可以咧，就系割除嗰部分。即系我哋有两边，左边同右边，即系得右边有，咪割咗右边，剩翻左边喺度。咁咪继续有甲状腺荷尔蒙生产咯。咁所以你割晒就要成世都要食。荷尔蒙噶咯，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 系嗱，如果发现针刺出嚟，咦，有啲问题、哦，咁当然即刻要割啦，系咪？ 系系。 有冇啲嘢系需要特别留意嘅咧？ 哦，咁呢个咧就要睇下个情况啦，即系医生会帮你检查到，然之后会建议，哦，呢个系抽咗出嚟系会变恶性。即系啲系未恶性，但系会变恶性嗰啲，都系会建议做手术。当然变咗恶性一定做啦。 系 吓、做咗手术，仲要做手术之前都会 check 埋。如果有怀疑系呢个所谓恶性嘅时候咧，都要做一啲嘅检查啦，包括一啲所谓正电子检查，睇下有冇扩散啦吓。咁做完之后，如果有扩散，当然要用一啲所謂放射性癲質嘅治療，係即係唔係喺嗰個甲狀腺範圍以外嘅一啲已經出咗去嗰啲咧，就都要即係殺埋佢噶。 咁嗱，如果割係割嗰部分啦，定係全個割曬咧？因為佢有呢一個嘅惡性嘅機會。 如果惡性嗰啲咧，大部分都會全甲狀腺切除嘅，即係個風險係大咗，因為有惡性嘅咧，你都會個甲狀腺。荷爾蒙咧都會刺激到佢會再去變壞嘅，咁所以比較較為多咧，都係會幫佢全體切除。 咁係唔係同一般甲狀腺毛病一樣，都係女性機會高啲，定係男女嘅比例都差唔多嘅咧？ 即係冇性別歧視啊！今次 即都係男女比例都一樣有機會嘅。 有機會。 咁年歲方面咧，後生同年長係比較多係咩嘅時間係容易會有？ 其實都係跟其他腫瘤一樣噶啦。都係比例上咧較為出現多喺即係年長嘅人士，年紀大，即係通常我哋甲狀腺腫瘤比例上都多發生喺40歲或以上嘅人士裏面嘅。 咁如果本身佢有呢一個甲狀腺擴張症啦，又或者甲狀腺素不足症啦，咁曾經有過呢個病歷啦，咁會唔會又特別容易有呢一個嘅水囊啊，或者呢個腫瘤出現嘅咧？ 冇一個直接關係嘅，反而有啲人咧係大頸泡嗰啲咧個即係風險係高啲嘅， 即係有持久嘅大頸泡，反而個風險比例上會高少。 持久嘅大頸泡嘅意思擴進症？ 唔係。那些大頸泡真的不是抗菌的大頸泡、 哦、即是看下去總之有一塊東西在那裡，是不是因為不覺眼所以發現不到呢？因為 當然這些朋友就是理論上大頸泡的朋友呢，即已經不是抗菌症那些、嗯、其實要定時做一些身體檢查都是重要的、 嗯、 即是你難去發現。 嗯，嗱，咁啊，讲起呢个恶性嘅肿瘤咧，都有分唔同嘅阶段噶嘛。咁讲紧，如果真系咁不幸有呢一个嘅甲状腺嘅肿瘤啦，嗰、那个存活率或者嗰个嘅叫做我哋彻底治疗嘅率高唔高嘅咧？ 系如果早发现咧，其实个治疗率系非常之高嘅。 嗯， 咁当然，如果佢有扩散咧，嗰、那个就系、是、 复杂咗啦，件事 复杂较为复杂咧。佢扩散咗之后，呢、這个腺体癌， 嗯。 嗰、那個即係嗰個嚴重性比較高，即係擴散咗呢個腺體癌係難去控制嘅。咁、 嗯、 但係如果呈現係局限於個甲狀腺體內，而係及時咗完全切除咧，好、嗯、多人你可能聽過好多明星啊，好多咩啲名人咧、嗯嗯嗯嗯、割完之後冇嘢㗎。 係 嚇， 咁即係話如果我哋發現條頸摸落去，冇理佢硬又好，唔硬又好，你覺得有一粒嘢突出嚟，都要嗱嗱聲睇醫生，同埋嗱嗱聲對症下藥啦。 啱啦。 嗯，明白。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其他嘅唔同嘅病症咯。 好、啊， 拜拜， 拜拜。 在你一边听紧清晨上嚟嘅同时，亦都要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15，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娴主唱的《幸运是我》，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6:28啊！咁啊，头先喺听歌之前咧，就同大家讲咗，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15嘅。除咗雷暴警告之外咧，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就天气就有啲热啦，咁啊早上嘅时间都会有啲雷暴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出街嘅话咧都要特别留意啦。究竟带件外套好啊，定系搭把遮好啊，带件风褛好啊，定系点样咧？哎呀，真系唔紧要啦。其实如果有唔同嘅天气咧，都有唔同嘅感受嘅。咁个钟咧就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6:30钟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嗯，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系下个星期四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嘅清晨上嚟咧再见到大家。下个星期二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佩佩要同所有嘅哥哥姐姐、所有嘅听众朋友们咧讲声中秋节快乐啊！希望大家咧都系人月两团圆啦。好，咁啊，约定你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职工盟发出公告，表示经执委会讨论之后，因应近月以来局势，执委会成员可以自行决定去留。现时执委会包括主席黄乃源、副主席邓建华、司副钟崇辉和秘书长李卓人。公告表示，慶幸多個工會的執委和職工盟走到今日，其余執委會成員現已離任。至於職工盟的未來路向，將於星期日召開記者會，一次過向公眾交代。警方表示，強烈不滿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黃兆達昨日在《明報》刊登的六格漫畫，已經去信對方要求作出澄清。有关漫画内容提及两名学生在讨论课外活动时，其中一名学生问另一学生是否被人招揽做校园记者，想扮记者为所欲为。另一学生反问有关假新闻从哪里来，那名学生回答说少年警讯的朋友传出来。警方强调，少年警讯计划自197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提升青少年的守法意识、正向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警方指黄兆达归为大学教员，为人师表，理应肩负求真精神，作育英才。对于黄兆达无故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抹黑诋毁少年警讯会员，警方深表遗憾。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授权联合国延长阿富汗援助团在阿富汗的行动，决议同时授权援助团继续保护平民、協助人道援助、確保女性權益等。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在投票之後說，阿富汗已經建立臨時政府，但內外政策未定型，國際社會應該在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貫徹阿人主導、阿人所有原則，支持當地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推動阿富汗最終組建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實施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奉行睦鄰友好的周邊政策，尊重少數族群、婦女和兒童基本權益。大兵又說，塔利班多次承諾不容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損害鄰國安全利益，期待阿富汗新政權履行承諾，和恐怖勢力劃清界限。英国政府简化入境英格兰地区的防疫规定，以提振旅游业。从10月4日起，来自低风险国家并且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入境后无需再接受昂贵的病毒检测，只需要接受较便宜的快速抗原测试。另外，当局只会保留疫情风险最高的红色名单，从红色名单以外国家入境的旅客，如果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出发前不需要做病毒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有几阵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略阳光同酷热，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1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8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当局宣布竹篙湾检疫中心外佣检疫网上预约服务听日开始暂停，局方话收到不少用家对每日预约先到先得的安排意见，会检视流程和后勤安排。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话：希望政府按家庭需要制定计分制同埋轮候名单。一阵听下陈东峰嘅建议啊。 多名行政会议成员咧系获一间私家医院嘅邀请，咁啊参与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嘅研究。有专家咧就认为啦，有严重长期病患嘅人士系可以喺打完第二针之后嘅2至4个星期后去验抗体，咁睇下。